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8集。 按照吴恙之前的猜测，是李伟星设计了车祸，而曾瑞也明知如此才赶去现场，抢先一步拿走录音。虽然乍听还能讲得通，但是吴一舟觉得有两个细节经不住推敲。第一，曾瑞作为安恩的代理律师，和李伟星是绝对的对立方。李伟星如果精心谋划一场车祸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让曾瑞预先知道，而且还连时间地点都掐得刚好。第二，如果车祸真的是李伟星一手策划的，曾瑞为什么对警方只字未提？他为什么要替李伟星隐瞒呢？吴一舟从吴恙的书包里钻出脑袋， 怎么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 即便是对于作为沈婷表妹的她，曾瑞也依然将这场车祸描述成了意外。这更让他确信，车祸未必是李伟星造成的。吴恙说， 反正曾瑞肯定没说实话，事故都过去两个多月了，他对现场的描述还和案卷上的基本一致，肯定是早就演练好的。还有那个录音笔， 我的是黑色的。 我故意说错的。他愣了一下。 还有个问题，刚才关于事故的情况，其实他讲得挺清楚的，但他又说自己没太看清，你觉得他没看清的是什么？ 是你突然开到逆行道的原因。我知道了，人只有对确定存在的场景才会说他没看清，否则干脆就会说不知道或者没看见。所以他肯定知道不是你车子出了故障，而是有其他原因。 聪明。 会不会是有其他车子故意把你别过去的？有印象吗？ 他努力回忆，可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。 嗨，没事儿。 他看出吴一舟眼底呼之的暗淡，拍拍他安慰道， 当时情况那么紧急，你记不清也正常。 如果吴一舟猜测的没错，制造车祸的不是李伟星，那他倒是可以直接找李问问情况了。反正他对安恩也没有保密义务，大可以拿着沈律师 U 盘里那份完整的录音跟李伟星谈条件了。 等一下。 他叫住准备离开会议室的吴恙， 别着急走，先帮我把办公室保险柜里的东西拿出来，有那份不起诉协议的原件和恐吓信。 你助理会不会已经拿走了？ 不会，保险柜是我私人的。 你办公室怎么走？ 出门左转，右手第三间，但座位可能已经腾给别人了，你看看吧，难不到就算了。 他还真会给他出难题。 你们所总共多少人呢？ 200多人吧。怎么了？ 行吧，那互相不认识的概率应该比较大。 吴恙说着就脱下外套，免得太像房客。 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自己去看看。 不出吴一舟所料，在 CBD 这寸土寸金的地方，一个工位不可能永远给谁留着，那屋子早就腾给了别人，连门上的名牌都换掉了。吴恙甚至还犹豫了一下，担心自己找错地方。 算了，试试吧。 他深吸了口气，敲开办公室门，面带微笑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拿下东西。 说着还十分自然地指了下墙角的保险柜。办公室里两位男士个个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，其中一位抬起头又立刻低下，哦了一声，另外一位压根没搭理他。吴恙凭借着优秀满分的心理素质，堂而皇之地走到保险柜跟前，输入密码。 滴滴滴，三声报错，柜子没开。他后脊顿时浮起一层冷汗。其中一位男士这才觉得不对，缓缓转过头看他，眼中疑惑。 同事，你是？ 吴阳假装没听见，强行镇定地又输了一次密码。柜子开了，吴阳长舒了口气，迅速拿出里面的文件，笑着回身，胡说八道。 叫我艾米就行。 随后关上柜子，朝对方点了点头。 打扰了。 说完，赶紧溜出了办公室。一位男生问另外一位， 行政的， 李柱吧， 你认识？哪个组的？ 不认识。 切，白说。 那份不起诉协议，吴阳已经在沈婷的 U 盘里看过电子件，没什么稀奇的，但一并装在保险柜里的恐吓信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本以为会是电视上那种血淋淋的，可没想到只是普通的一张 A4 纸，打印了一段话，内容也是稀松平常。沈律师你好，你的专业能力的确令人敬佩，但是人贵在自知，再优秀的律师也做不了救世主。李伟星只是个牺牲品，埃恩也是，你谁也救不了，别让自己成为下一个。吴阳回到茶楼，又把这封信拿出来，从头到尾读了两遍。正在这时，刚刚吃过罐头加餐的吴一舟酒足饭饱，大摇大摆地进了卧室。他一点不见外地跳到了女主人的腿上，舔着爪子问， 看出什么来了？ 你当时收到这个什么感觉？ 觉得他是在虚张声势。 我也觉得，他要是真有你什么把柄，完全可以直接说出来，让你有所忌惮。可现在这个， 与其说是恐吓，倒不如说是某种提醒。对方似乎在告诉他，埃恩和李伟星的这场泄密纠纷另有隐情。 你当时怎么收到这封信的？ 助理拿给我的，说前台有封快递。 查过来源吗？ 没来源，就装在你手里那个快递信封里。 而吴样手里是个空白的快递信件，没贴任何快递单，上面用马克笔写了沈婷二字。他突然想到什么，立刻翻出写字台抽屉里的另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的是关于沈婷事故调查的委托信。一样的信封，一样的送信方法， 能说明什么？快递公司就这么几家， 撞了信封也很正常。可吴样却直接从信封里拿出那张同样简短的委托信，把两张 A4 纸叠在一起，又分给他看。 看出来了吗？ 他指着两张纸右侧完全相同位置的一条不太显眼的竖线， 墨粉印子是同一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